奖励， 奖励， 经历， 经历， 降级， 降级， 竞技， 竞技， 酱菜， 酱菜， 精彩， 精彩， 演讲， 演讲， 眼镜， 眼镜， 奖金， 奖金， 京津， 京津。